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滇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下雨啦！ 铃铃铃铃，听到什么声音了？这就是钱币的声音。 不要不要，哎，会我们听友说哪里下雨？你胡说什么呀？好，今天我们要开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特别的一个设置。 是的，今天呢，我们就是要为大家来这个双十一满血复活一下，也不至于说满血了，帮你这个血包里面增加一点点能量。 好，这重点先提提前啊，先在节目的一开始告知各位，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特别策划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红包，因为已经有陆续有朋友在等待。这个红包落下了哈、 对对对，刚才我发了一下关键词，发现这个关键词还挺准的。 不是我，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呢？你 怎么了？ 本来是给大家送的红包，你自己先抢一个，你是什么意思？ 还好，就是说这个我抢到的不是很大， 金额不高，哎， 对， 几百块钱、 一块钱， 哦，只有一块吗？看来好运气是留给我们所有的听友的。 对，大包还是在的。 OK， 欢迎来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下班快乐 ，Goodbye one。 再见工作。在昨天这一通这个买买买之后，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心情如何。 用网络上比较热风的一段话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出门的时候啊，就是路过你们家的花园，小心谨慎一点，不要踩脏了土。 对，不知道你的脸现在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金庸里面的武侠人物啊？也是一个历史人物，鳌拜，鳌拜，鳌拜，快乐天使。 拥挤的人群在穿梭，行色匆忙，相对沉默，他们的表情告诉我，地震让他们懒得啰嗦，无数的机会被错过，未来又不知是什么，我猜他们此刻需要我来召唤心灵的解脱，蒙住眼睛，暂时把一切忘记，跟随我 吓死我了，怎么驾船这么多人呢？ 这场雨汇集了多少朋友？ 我天哪，我们还没有说口令啊。 对呀，你们怎么这么聪明？关键是 没有啊。也可能他们说的不对吧，我不知道啊。 收到这个链接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说说你自己抢我就抢了，你自己能不能安静悄悄的？ 又破功了。 本来我们想撑一下，然后留到之后下一个时段再说的，但是我的搭档很着急。 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趴。 这样你们可以回复红包两个字，然后呢收到我们的这个图片，然后转发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来，你的朋友亲朋好友都来参与。 对， 好好 联络我们，找到白鸡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接地连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不知道大家昨天这个剁手的成绩怎么样啊？ 就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和我们分享一下昨天你一共花了多少钱，或者说跟我们晒一下你昨天的购物车单也行。 是，或者说你的礼物是不是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呢？哈，别忘了来关注我们的白鸡 FM 来参与话题讨论，也别光在那边喊好吗？ 回头到 Ease on down, ease on down the road. Come on in, ease on down, ease on down the road. Don't you carry nothing that might be alone. Come on, ease on down, ease on down, down the road. Come on in, ease on down, ease on down the road. 哎，我们要临时有个小通知啊！虽然我们现在突然发现我们的微信的公账号上面已经就是 铺天盖地全是这个抢红包的朋友， 吓到我了！自我这个公号开号以来，我们的娱乐总牌的白千版本开号以来，到现在就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啊！ 就刚才粗略的数了一下，竟然就数错了，差一点就以为是一千多， 几万条微信飞来，然后我们现在要跟大家来说一下，那就是我们的。由于活动太火爆，所以服务器的压力有点大啊，所以稍后再试。关键我们也没有说口令，你们着什么急？ 对呀、啊，关键是你们怎么这么聪明啊？ 对，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服务器都瘫了，你别。如果刚刚打开 radio 不知道发生什么的朋友，可以回复红包的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鸡 FM， 让我们来帮你回血。 对，然后就可以收到一张图片啦，记得收到这张图片的时候广而告之，让更多朋友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好吗？ 来推荐。本节目由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庾澄庆与开心麻花首次跨界合作，12月14日至16日，爆笑音乐喜剧《嘻哈游记》，让你从头笑到尾。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最王牌。 为什么突然静悄悄的？ 因为 刚打了个喷嚏， 然后突然一下被吓到了，就是这个系统崩盘之外，我们俩也崩盘了。 对，是在想我还是在想我要发的红包？你们淡定一点，别着急，好不好？然后我们待会儿呢，这个不知道现在系统是不是恢复了？ 嗯， 关键我们的口令还没有正式发布， 对， 所以先不要着急喊啊，先来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了，正事儿咱们得说，歌也得放啊。双十一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来看看本周哪些值得期待的文娱热点。 先来关注一下电视剧方面的消息，由《延禧攻略》班底打造的新剧叫做《皓兰传》将会在本周四的网络平台上线播出了。而且这部剧呢是以战国时期秦赵争锋为背景的，魏璎珞那个扮演者吴谨言这次是穿越到了这个成为了秦始皇的母亲。 哎， 聂远呢这次也是摇身一变变成了吕不韦 啊。其实很多演员基本上都是《延禧攻略》里边的， 是比如说袁望春啊、袁春望的扮演者王茂雷，还有高贵妃的扮演者等等等等，明玉啊，还有大家熟悉的，这些都是熟悉的面孔了。 对，此外还有宁静来出演的。其实在这部剧里面呢，聂远扮演的吕不韦爱上了吴谨言扮演的这个皓兰，剧对于这个吕不韦来说呢，对这个历史人物嘛，就是想想看哈，爱情其实是可以随时抛弃的，事业才是他的永恒的追求， 是这样的吗？还是值得期待一下这部剧的啊。 好吧，再来看看另外一部剧。因为结束了京卫视大戏《正阳门下的小女人》之后，北京卫视昨晚又开播了一个新的都市情感家庭剧，叫《幸福一家人》。 主演有谁呢？董洁、翟天临，还有李立群和邱泽等等。而且李立群呢，在剧中扮演的是一位悲情的父亲。 嗯， 因为经常见不到孩子们，无奈之下对孩子们提出了不孝诉讼。 嗯， 就是一个在吵吵闹闹、家长里短当中包含着浓浓的温情故事。 是，好，推荐一下啊。其实幸福有很多种的表达方式，幸福到底是什么呢？ 不想再牵手，就该放开手，让爱学会成全和自由。如果还能够继续往前走，挽留并不代表谁懦弱。我们曾心动，也都曾心痛，失去太多才懂得拥有。如果没有过每一次冲动，怎能相遇过程的感动。我们往往努力爱却更寂寞，一起做过的梦到了最后真的只是梦。就是该结束的时候不再强求，在你应该珍惜的时候学会别无所求。幸福就是去包容，却从不会遗忘自我，懂得爱自己才更加辽阔。 至少对于现在来说，我觉得我很幸福。幸福的是我们之前没有发出去的福利啊，今天呢能够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散给大家，帮你们来回血。 对，对于我们来说更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留守在收音机前这么多的朋友，这么长时间以来记住了我们的 slogan。 对，真的是大家太聪明了。我们其实本来是想的这个五点半以后再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个口令啊和密码，结果艾科刚才一开始就直接啊说自己先抢了一个。 Sorry 啦， 挺好的，自己抢了一块还是有收获的。 是的， 而且我们要特别通知一下大家，现在情况是什么？来， 现在情况就是红包抢完了。但是前 谢谢啊， 上半时间段的这个红包抢完了，还有第二趴呢，期待一下。 好吧，谢谢你帮我把钱先发了一半出去。我跟你说，我跟你没完。 别哭， 没有，反正是要发给大家的。其实我觉得。实在是太聪明，好吧，公布吧。第一个，我们的这个口令是娱乐最王牌，对不对？ 对，就是回复那些文艺最前排呀、包括红包的朋友都错了。 对，回复红包的这个汉字过来是会收到我们的图片，你可以发到我们的自己的朋友圈， 对， 号召更多的朋友参与我们稍后第二趴的这个红包。 对，第二趴的这个关键词就是比较难了。 不要说，不要说，不要吓我。反正我们6点钟以后吧。好吧，大家先稍微。消停一会儿，休息一下，好不好？ 联络我们，叫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稍微休息一下。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现在发应该已经收不到，是因为上半段的已经被抢光了。 突然之间觉得你的声音如此颤抖。 没有，你们真的，你们如果收到红包啊，多少钱什么，你们 给我们晒一下啊， 发来单让我们看看，好不好？ 对，我们看一下最大的红包是多少。 真的，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是，好吧。先放红包的事儿先放一边，我们等会来说，因为还要推荐电影方面本周期待已久的魔法大片《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 这部电影呢是《神奇动物在哪里》的续集。本集主要讲的是谁呢？是邓布利多年轻时候的故事。 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个之前一集，你可能也不知道我们说的是谁。反正他是那个裘德洛演的啊。 是的。 电影里面可以看到熟悉的一些魔法世界，很多神奇的动物，这么说吧，就是跟你看哈利波特的那种感觉会有点像。 对，因为会有很多魔法呀、巫师啊，还有不懂魔法的魔瓜呀。 OK， 重温一下当年的回忆。 好，再来看一件跟音乐相关的演出方面的消息。本周最值得期待的是，我们要隆重向大家来推荐啊。 是的。 那就是蝎子乐队在国家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举行的极限宇宙北京演唱会了。 哎呀，蝎子乐队是谁呢？不用介绍了吧？ 叹什么气？ 我们切下一趴，还要隆重介绍一下，蝎子乐队是德国老牌的重金属摇滚乐团，曾经入驻摇滚名人堂，也是全球范围内都比较卖座的乐团。 对对对，这么说这条。就是他们是那种重金属的那种 heavy metal 的那种摇滚乐团啊，就是那种重金属啊，这特有多重呢？就是口味有多重呢？你听了就知道了哈。但是其实也不是每首都是那样的，而且对于国内的很多摇滚乐队来说呢，就是蝎子乐队他们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稳重一点好吧。 Heavy metal， 前两年其实蝎子乐队曾经来中国演出过两次， 每一场都特别抢手，直接满场都是所有的人全场大合唱的感觉，这就是情怀的力量。 对，你会看到很多，就是好像是骑着哈雷来的那种， 那种帅， 就是那种老炮，然后那个一边跟唱一边飙泪，看起来呢就是铁汉壮汉，但是呢突然一下感觉很柔弱，这就是情怀的力量。 You and I because of you babe I lose control when you look at me like thisThere's something in your eyes that is saying tonight I'm not a child anymore Love has opened the door to a new exciting life I lose control When I'm close to you, babe I lose control Don't look at me like thisThere's something in your eyes Is this love at first sight You're like a flower that grows Love just wants you to know All the secrets of life It's all written down In your lifeline It's written down Inside your heartJust have a dream To find our love The place where we can hide away You and I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刚才大家还在不停地喊红包，但是抱歉，我们上半场的红包已经被抢光了。 对，刚才已经陆续看到有很多亲朋好友也给我发来私信说口令是什么。 不能先告诉他们啊。 第一轮的口令也可以已经揭晓过了，就是娱乐最王牌。 但是也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甘心，在试着喊第二轮的红包的那个密码，什么老白真帅啊之类的。我只能说谢谢你们，我也希望这件事是真的。 幸福不是每一天都有，错过以后要等很久很久，别让你的快乐在我怀中变成泡沫，至少我们依然是朋友。如果我不适合握你的手，带着我的祝福好好的过。藏起心痛，我想我还能忍受这点寂寞，用最沉默的温柔微笑对你挥手。 If you cry 我会明白， If you smile 我也会温暖，走累了 If you don't mind 和我坐下来看看天的蓝， If you cry 还有我在，等待你永远不会孤单，有个人只为了你存在。你的快乐在我怀中变成泡沫，至少我们依然是朋友。如果我不适合握你的手，带着我的祝福好好的过。藏起心痛，我想我还能忍受这点寂寞，用最沉默的温柔微笑对你挥手。 If you cry 我会明白， If you smile 我也会温暖，走累了 If you don't mind 和我坐下来看看天的蓝， If you cry 还有我在， If you try 陪你等待，你永远不会孤单，只为了你存在。 If you cry 我会明白， If you smile 我也会温暖，走累了 If you don't mind 和我坐下来看看天的蓝。 先送了一首很短的歌给你们，这首歌是来自陈晓东。如果啊，就是大家都特别相信我们，就是特实在，好朋友就是这样的。 对， 我刚才说了，有朋友喊什么老白真帅，于是现在所有人都在喊老白真帅，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 但是我觉得套用这个陈晓东这首歌曲的第一句歌词吧，幸福不是每一天都有。 那我就每天发红包呗 ，sorry， 该着了是吧？啊。哎呀，你看把你开心的，但是我也不难过啊，毕竟今天我们实实在在把这些东西发给大家了， 对， 福利， 对，而且我们要预告一下，就是我们有第二趴的， 对，而且还收获了赞美， 是 有没有哈？ 对， 不管你们是真心还是假意，我相信你们是真诚的。 在这一天，我允许你自己欺骗自己。 对，大家都这么说了，那我还能怎么办呢？ 好的，沈腾， 不否认，不否认了这件事儿啊，谢谢你们。但是这个密码是错的， 对， 但是我再爆料一件事，就是我旁边的这一位。哎呀， 怎么了？ 就是又刚才又按捺不住，然后自己试了我们的第二个密码。 对， 结果很遗憾，自己也没有喊中。 就是我现在发现有一个就是小技巧，很多朋友可能发这个语音口令的时候不太注意这个节奏感，可能就说原来怎么还就过去了，但是这个机器识别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很多朋友都跟我们的机器杠上了。 为什么你一说话我现在特紧张，就生怕你一不小心又把第二个密码说出 去。不会的。 好好好，哎，反正我觉得经过了昨天的这个双十一之后呢，我们的心脏可能变得更强大了一些。 是的， 对，因为大家的这个剁手能力其实更强大了，你知道吗？ 是的， 有这样的一组数据，那就是今年的双十一仅用了21秒，就是天猫啊的这个双十一的总成交额就突破了10亿元， 2分05秒的时间，总成交额就已经突破了100亿元。最终的成交额锁定在了2135亿元。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是什么概念？ 就是一个数字而已。 那是对于这个 书面上只能看到的一个数字了。 对对对， 对于我们而言， 对于马云先生来说，这可能就是数字啊。但是相比去年已经增长了27%，而且物流订单超过了10亿，宣告了10亿包裹时代的来临。 你看到这么今年这么惊人的一个大数据，再看看10年前的第一次双十一，更加感慨说，哎，我们现在社会进步真的是太快了。 对， 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下09年第一个双十一的情况。 好，稍后我们就来回顾一下。今年的这些数据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们正在努力做一件事情，就是帮你们从你们所消费的这些数据当中去回一些血，所以这是我们的真诚。 对，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稍后还有第二趴。 什么？ 第二趴？ 第二趴啊，说清楚啊，就像口令一定要喊清楚。可以回复红包两个字，收到图片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号召更多的朋友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红包雨的活动。 在路上，麦田守望者， 你的快递在路上吗？流浪没有方向，只是梦中的麦田，守着一片金黄，想奔美美梦也无常，那永远到不了的远方，在路上和我唱这一首歌。光倒流，回到2009年，从11月9号开始呢，当时呢，好像我记得是迎来了入冬以来最大范围的一个雨雪天气。当时应该是有30多个省都是雨雪天气。 是的，而且强冷空气横扫了华北。而在11月11号这一天呢，在杭州的一个办公室里面，有10几个人和几台电脑。那年的双十一没有预售，也没有返券，就是简单粗暴的全场5折。 就是当时因为人们的上网习惯和现在都不一样嘛，因为当时线上占据网民主要的时间是以一些这个通讯工具啊，像 QQ 啊，像什么人人网啊，开心网，这些就是社交产品。当时网民们虽然晚上睡得也晚，但是不是忙着去抢购，是忙着偷菜。你还记得那个时候吗？ 对， 对不对？ 有人偷了我的菜，我都会特别生气。还有那个抢车位的游戏。 对，当时你知道电商刚兴起啊，大家印象里面可能电商主要是一些商家去清理库存的，然后大家呢还是比较习惯在线下购物。 对，还有很多商家就是本来虽然到了双十一的这个促销的邀请，但是呢感觉双十一好像有点太低端了，觉得 拒绝了吧？还是 哎，错过了第一次，对吧？ 嗯， 所以现在看这些人，你是吧？咱们就不好说什么了。所以第一次双十一没有预售，没有返券，就是这么五折，结果出人意料，销售额很火爆。 对，不到中午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品牌打电话说啊，希望能下架呀，因为货仓里的这个备货已经全部一售而空了。 对。就是其中销售最多的当时是一个服装品牌， 嗯 啊，叫做杰克什么什么啊，整整卖了这个500多万，最终的销售额定格在5200万，哇哦！ 第二年的双十一销售额一下子从了5200万跳到了9亿， 嗯，好像所以现在其实参加这个大促的商家有经验啊，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很多人的商家和仓库准备的喷墨打印机都自燃了，就是所以说，哎，一定要多准备几台， 一定要是那种高速打印机。 对，你看现在还有更多的，比如说显示数据的投影仪啊，什么什么网络啊，等等等等吧。 对，都会有。而现在呢，我们看到这双十一已经不仅仅是某家电商的独创了，而是整个中国零售行业的一次大阅兵。 是，对，回顾这些情况，简直不敢想象，就是这么短短的十年间发生的变化。我们在买买买的过程当中，其实。不自觉的，我们也见证了整个社会的一个进步和科技的巨变。 1 2 3， 所以你看，我们其实刚才也没有料到，我们第一轮的红包口令还没有公布，结果我们的整个的服务器都瘫掉了。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个，说话之间的间隙的内容，因为有可能一不小心就透露了这个关键词。 第二波的红包于6点钟之后下，到时候我们再公布口令哦。 嗯。 Love is great. 老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0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利用2到3分钟的时间听一首歌，感受一个综艺节目。 让我们欢迎下一位追梦歌手登场。 刚刚播出不久的《梦想的声音》第三季，在第一期节目当中就相信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惊喜，包括现场的四位梦想导师也是一样，因为这一期当中歌手叮当站上了舞台。 寒冷轻狂留在某一间船上，地下铁里的风比回忆还重，整座城市一直等着我。有一段感情。 当大家唱完一曲之后，站在舞台中间和大家问好，开口说了句： 四位导师，我是新人叮当。 谢谢。 你不是？ 我觉得叮当来啊，他就是来考验我们的。 而几乎同时，弹幕上的一半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叮当是谁？ 2007年的时候，我发行了我第一张国语专辑，到今年，我其实已经发行了7到8张的专辑。我也是在挑战自己，期待会带给大家一种全新的呈现。 说到华语乐坛歌红人不红的歌手，叮当也算是其中一个了。这话当然是叮当自己说的，尽管他唱过我们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歌曲《猜不透我爱他》，但是说到歌手叮当，可能很多人依然没有印象。作为五月天的小师妹，也是那个在超级星光大道上被封为屠杀天后的女生，相信只要是了解她的人就一定知道，为什么当她作为一名选手站在台上的时候，底下的人会这么的惊讶。因为论资历，她是和林俊杰、胡彦斌都属于同期出道的歌手，还曾经登上过小巨蛋开演唱会。说到这个名字，叮当可谓是履历满满，今天的她就算坐在导师席上都无可厚非。可是无论资历再深，他依然可以以一个选手的身份再次出场，站在我们的面前。 你的声音我每天晚上都想听。 谢谢。哇， 这是我听过的一个男人表扬一个女人声音最好的方法了。 当然相信不仅仅是王嘉尔说他每天晚上愿意听着叮当的声音入眠，我想曾几何时很多人也是枕着他的歌入眠呢。 猜不透你最近是好是坏的沉默，我也不想去追问太多，让试探为彼此的心上了锁。猜不透相处会分开还寂寞，两个人都只是得过且过，无法感受每次触摸是真的是热的。如果忽远忽近的洒脱 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到店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1118要发了！ 1118， 11月18日1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庞各庄到天宫院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欢迎来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你是谁？ 欢迎你们在这个时间段加入到我们的红包雨的过程当中来。 是的，联络我们找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迪林的杰， 先关注我们，稍后我们还有今天的 call in 连线，有一位刚才答对预热题的朋友要接受我们的拷问哦。 究竟谁是幸运星呢？ 我们6点的红包雨稍后就要来，这个撒下了啊！ 对对对， 但是大家先关注白洁 FM， 然后也有一些就不太有善意的朋友说，你们这是自己玩的吧？ 你们这个内部操作吧？为什么这个关键词还没说呢？然后就红包没了呢？ 因为大家都猜到了，一看你就是专门冲着红包来的。 你看，屏蔽了多少人？ 平时真的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第一个密码都根本不用说，大家就猜到是娱乐最王牌了。 谢谢你们的热情关注。 但是我们另外呢，从上周开始累积起来的一个现金红包是 400块， 还在派送当中啊。 是的， 所以今天的这位朋友，第一位朋友能不能挑战成功？先来看，他现在在不在线上呢？正在连线中啊。顺便，刚才我们也回复了几位朋友这个密码哈， 还没有回复呢，就是我们连完线之后再给他们回复口令。 好，就提前回复口令给 对 给几位刚才答对预热题的朋友。好，看看在线上了。 Hello， 嗨。 Hello， 怎么称呼你啊？ 你好。 我这是拿老公的电话给你们发的。他在开车 啊。 OK， 你的微信名是叫白桦林是吗？ 对对对，他的叫白桦林。 哦，好嘞。 你刚才是用老公的微信跟我们互动的对吧？ 我两个同时操作，这样比高一点。 我就跟你说，今天我们这个盛况特别像双十一。 对，而且关键是我觉得今天有种过年的氛围，你知道？ 两个手机同时开抢是不是啊？好吧，前面一个红包你们有抢到吗？ 没有，我因为五点半下班才开上车。 OK 好，没关系，今天无论你这个环节能不能答对，我们待会儿我把今天的这个第二波的这个口令告诉你， 好吗？ 好吗？ 好的，谢谢。 好，准备好了吗？答题，加油！ 好， 请听题。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于2018年10月到12月会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参演剧目《想变成人的猫》，讲述了一只憧憬着人类生活的猫咪，莱奥尼，在主人的魔法之下呢，如愿变成了人，然后尝到了人间之爱的故事。那么，请问这是一部带有魔幻色彩的音乐剧吗？ 送分题，请回答。 不是。 刚才说了吗，这个猫咪在主人的魔法下如愿变成人嘛，那肯定是有魔幻色彩的音乐剧嘛，对不对？ 呀，很可惜，但是我们还会有9.9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而且我们会，而且待会儿我会提前先把 机会留给其他的朋友。 OK， 谢谢啊，口令也会待会儿这个私信给你，然后你可以提前先开抢了，谢谢，再见，拜拜， 拜拜。 怎么办？ 再连线一位朋友吧。 好，再给一位朋友机会哈。 嗯， 希望他能够成功。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更说不定他们的片段早被人剪掉了，自己居然还不知道。 如果爱情暗淡，就让回忆灿烂。娱乐最王牌，揽一杯暖阳，温暖一冬。 如果这就是爱， 太吓人了，怎么回事？ 这都是我们满满的爱。好了，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第二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 来听下他的声音吧。 Hello， 嗨， 嗨 ，Hello， 大家好， 你好，你好，哇， 像 外场 连线，已经站在了这个双十一的舞台上了， 对，像连线的一个主持人似的。来，怎么称呼你？ 太幸运了，今天， 怎么称呼你啊？ 啊，我姓李，在李希。 李希同学，如果没有记错，我们上次有一次打电话没有接，是你吧？ 对，就是昨天打电话。 昨天不说清楚，不是昨天，是上周五吧？ 记错了。 啊，对，就是对周五。 好了，先就 约了。我约了周六，啊，对，周五下班的时候。 对，好了。 来 啊，我问你，前面一个5点的那个红包你抢了吗？ 今天吗？ 对啊。 没有抢，因为今天我没有开车。 所以就是刚才我们公布口令的时候，你也没有听到，对吧？ 对，我没有听到。 OK， 好吧， 好可惜， 没关系，我们抓紧时间，大家可能还在等那个口令，所以我们要抓紧我们的答题时间啊。无论是不是能拿走400现金红包，我们待会儿都会先把今天的这个口令提前告诉你，所以加油，好吗？来，请听第一题。在历史上，慈禧太后被大家叫做老佛爷，请问第一个喊慈禧太后老佛爷的人是李莲英吗？ 不是。 那是谁？ 天哪，今天都怎么了？ 难道还是魏忠贤吗？ 今天就是大家说这个 高力士 啊，抢红包的方式可能变得独特了一点。 我特别想问， 特别懵的， 想问第三题都问不出来。 对， 那1997年的今天，歌手张雨生因为车祸去世了。其实我就是特别想待会儿要播一首张雨生的歌。请问张雨生的第一张专辑是叫《我的未来不是梦》吗？是吗？ 是。 答案是叫天天想你，有一首歌天天想你，听过吗？ 听过。 后来也是被陈绮贞翻唱过。 好吧，李希同学今天答题2次失败，但是这并不能阻挡他收到我们的小红包，以及先收到我们的抢红包的口令，因为他幸运被我们选中 calling 了。 对， 然后稍后我会把口令秘密发送给你，然后记得保密哦，好吗？ 好的， 谢谢参与， 好的，好的， 拜拜， 谢谢，拜拜。 预热题其实很简单，刚才那首花儿的歌就是大 喜咒。 要注意，马上我们就要撒今天第二波的红包雨，口令稍后公布。 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娱乐最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 好吧，虽然我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但是我还是要公布一下，其实我们今天第二个关键词红包的这个关键词口令是， 可以用一个音效来代表一下，就是五个字，哈哈哈哈哈， 是这个吗？ 对对对，永远不需 要永远你，但实际上我觉得很有可能瞬间就会被抢光啊。嗯， 对，因为现在我已经陆续看到平台上很多朋友就是发来信息了，就因为可能我们刚才给三位朋友已经透露了这个口令之后，他们已经广而告之了一番。 也没有那么快吧？ 哦，一万多条了现在。 没有抢中的朋友呢，就是不要灰心啊，嗯，就是下次我们可能还会有这样的活动啊。 是的，然后我们今后呢也会把这个百给百块环节继续延续下去，比如说今天我们没有发出去，奖金累积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比如说1000块钱，我们会封顶，再进行这种红包雨的方式，发送给大家。 对，但是今天真的是诚意满满啊，可能因为是第一次做这样的活动，所以还有稍许不足之处，大家多多谅解哦。 不是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来自北京音乐广播啊。我们今天的活动呢，就是真心的感谢这么多朋友来参与啊。 是的，谢谢各位长久以来的陪伴和关注。 对，感觉好套路。 对，好了好了，不套路了，因为接下来还是有发红包的时间呢。 反正我跟你说啊，有一件事情，我垂着自己的良心跟你们保证，我们真的把之前攒的这些我们的福利，今天真真正正是就是天女散花全都散给你们了，而且。 对， 我们自己除了测试用的这个之外呢，就是我们自己真是自己人，哎，就艾哥刚才抢了 一块钱 啊， 好可怜的感觉。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这个收到红包之后，给我们能不能截图发送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就是哪位朋友获得了最大的红包。 对，我不希望你们抢完就跑，好吗？ 对，最大的红包是多少呢？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反正我觉得这些图最后我们呈现给大家嘛， 好的， 然后我们去把那个头像可以引一下，然后最后下次如果再有相关的活动的话，一定要各位多多关注，先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没错了， 白杰 FM 阳春白石的百人杰，地灵的杰，然后手机对话框准备好了吗？ 现在有一个音乐题，这个可是还有9.9的小红包要派送的。 3-2 今天要问的是，翻唱张雨生这首《天天想你》的歌手是谁？快点告诉我们。 当我伫立在窗前，你越走越远，我的每一次心跳，你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当我伫立在窗前，你越走越远，我的每一次心跳，你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田，你的每一句誓言 张雨生。 今天的正确答案，翻唱这首《天天想你》的人是陈绮贞，你们答对了吗？嗯， 稍后我们会为大家公布前五名答对的朋友。 好，谢谢。 但是我们会给第一位朋友发9.9的小红包。 是的，没错。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音乐题答完了，谢谢大家的这个参与。同时呢，我们今天这个红包应该到现在为止呢，迅速也是被全部抢光了啊！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还是要公布一下音乐题的最终花落谁家。 好，你先来公布，然后有话要说。 恭喜第一名王小赛，然后稍后陆续会和大家来分享这个第二名到第五名分别是谁。 好，我跟你说，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就是做节目对，真的靠的是一个字，真。 对， 不管你们在说什么，其实我也没有必要就是专门去回复一些，就是发来一些比如说可能不太信任我们 的对 对, 对， 就没有必要回复。但是我想说，如果你们真的是仅仅为了来抢这个红包来关注白洁 FM， 你不妨待会儿就可以取消关注，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一定会是这样的。 是的， 其实这不是我们的目的，真正不是说为了把这些红包这些福利发给那些我们素未平生不相识的人，而是那些一直关注我们的以及有可能成为我们听友的人。 对，因为之前累计了这个3000块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一直考虑说如何把它公正公平公开的发送给大家。 对， 这是一种最好的方式，就是用红包语。 对，对我来说那些无用的数据和流量没有意义。 那时候我以为爱的是生活，也算懂得什么适合什么不可，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你的追求着你的坎坷，我开的车。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仿佛足够写一套错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全新途达荣获 CNCAP 五星安全认证，低首付2年零息，120天超长延期还款，更可享置换补贴最高5000元，详情请洽当地专营店。东风日产途达， 给家人更大空间，给爱更多时间。英菲尼迪 QX60 进口大型豪华7座 SUV， 全系标配高性能混合动力系统，越级性能更低油耗，

同样是在10号，陈小春 Stop Angry 巡回演唱会在成都拉开帷幕。这是阔别10年，陈小春再次举办个人巡演的首站。演出当晚，陈小春特意准备了几句四川话和到场歌迷互动，并带来了《黄豆》《我爱的人》《相依为命》等众多经典歌曲。劲歌热舞的表演令粉丝们大呼过瘾。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娱乐最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音乐素描。 好了，今天的红包算是撒完了。 你让我们平复一下心情吧，慢慢的平复一下之后呢，读一本书当中的选段。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个钱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重要的是我们感受到了什么，体会到了什么。当然这么说，很多人说啊，你怎么这么说，这也不是我们的错，因为确实我们听友太多，今天真的是意料之外，那么多朋友一下涌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瞬间我们在今天的前面一个时段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 网络瘫痪的状态， 对，公众号瘫痪了，然后后面第二时段又很多朋友突然一下跑过来抢这个红包，我也不知道我们真真实实每天听节目听友你们抢到没有。 是的， 如果有的话麻烦你们回复一声好不好， 或者说抢到的朋友给我们截张图，让我们知道你抢到了多少钱。 好，今天的礼物送完了，今天的音乐素描的文字也是跟礼物有关的，来自于张德芬《遇见未知的自己》当中的一段文字。 记得每个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件都是一个礼物，只是有的礼物包得很难看，让我们心怀愤怒或者心存恐惧，所以它可以是一个灾难，也可以是一个礼物。如果你能带着信心，给他一点时间和耐心，细心地拆开这个惨不忍睹的外壳包装，你会享受到它内在蕴含着丰富的美好，而且是精心为你量身打造的礼物。 今天的文字和图片也已经做好了， 记得回复打卡到白金 FM 就可以收到今天的图片了。 回复打卡收到文字图片，今天选择伴随文字图片的歌曲来自于陈奕迅，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人来人往，不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 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都说完。静静分享此刻难得的坦白，只是无声的交谈，都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深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完。 这是来自陈奕迅带来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陈奕迅。 现在回复打卡就可以收到今天的图片了。 但是今天的红包已经发完了，所以不要再发语音过来了哈，谢谢大家。然后如果加班到现在刚有空听，我的钱在哪儿？ 被别人拿走了。 多难受现在。 哎呀，守了那么长时间的礼物去哪儿了呢？ 不过没关系，我觉得就是还有下一次嘛哈，永远保有期待就好了。 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说完。 回复打卡收到图片和文字，然后记者在每周如果攒齐我们的五天的图片呢，在周五可以召唤小红包。 是的，今天的文字来自张德芬，遇见未知的自己。 接下来我们要来到今天的 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好了，先让我来推荐今天的第一首主播私房歌给大家。 好的， 你们可以打分啊，就是喜欢的程度，从一分到十分，我们依然要进行一个对决。 是的，今天 PK 正式开始了。 第一首歌，我刚才说一定要致敬一下张雨生啊，前面其实放了他的一首《把世界分一半给你》，而接下来我听的这首歌是他和张惠妹的一次合作。我想，作为张惠妹整个他的音乐生涯的伯乐，张雨生真的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而这一首对唱作品是很多人的爱。 爱情散的无痕，刻骨的风卷起心的情冷，吹去多年情分，只剩我一人， 两朵孤单的魂，灰心的眼神，哦哦哦，你我的哭泣是如此温和，感情的沦落人相遇在这伤感的城， 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 第一首歌基本上的得分是，我看是八分，八分 还挺高的。 对，大家喜欢这样的老歌，尤其又是这个张雨生的声音。 对，每一次去 KTV 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会点这种对唱的歌曲。 但这首歌不要轻易挑战，尤其是男生的那个部分，实在是太难了，我觉得。 最爱的人伤我最深，来自老白的第一首推荐。 好，接下来你来推荐今天的你的第一首歌，好不好？ Penny for the band 这首歌曲，想和大家来在这个时间段沉下心来，享受一个民谣诗人的感觉吧。搭配着一段这样的文字：一只船孤独地行驶在海上，它既不寻求幸福，也不逃避幸福，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同样，这首歌大家麻烦给个分数啊，一到十分，你对这首歌喜欢的程度是几分呢？ Another Shirley Temple, Another Cain and Abel. There's nothing out the window, and nothing on the table. This life is like a set list, scrawled across a nation. If I miss you at the sound check. 有一件事情可能比我们今天的红包雨也不能这么说啊，就我觉得能量值差不多。就是听说今天你要把上周没唱的歌补唱一下 哦，作为 所以我们的对决从明天开始，对不对？ 对，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只需要就是在我们这首歌曲当中有暂切和点赞的环节， 也给分没关系 啊， 没关系没关系。这首歌你的得分是？ 我看还挺高的， 八分，打平了。所以待会儿你准备给我们唱什么歌啊？ 唱一首特别应景的歌。 OK， 好。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主播私房客。 各位听友不要再发语音那个红包过来了好吗？ 对对对， 就是已经送完了。 还有很多朋友现在回答我们的问题也是靠语音，这真的是苦了我们了。 对，好，接下来要等我旁边这位给大家亲自现场 Radio Live 在广播里唱首歌。 哎呀，这首歌我当时选的时候只是看了歌名， 对， 觉得说还挺符合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气质的。 对，突然因为今天涨粉涨了很多的这个新的听友啊，新的好朋友，然后顺便呢用这首歌来筛选一下他。谁是真谁是假，是不是啊？ 今天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是来自胡六六这个版本的空空如也。 你瞧瞧你这歌，哎呦， 就是我 我们现在一讲池已经空了 啊， 空空如也， 我们 的心也空了。 对，好吧，你加油吧，我先出去一会儿。 好呢好呢。 熟悉的陌生的这种感觉，重复的曾经的那些情节，也只是怀念， 也是怀念。 一滴滴，一点点，一眼一片，分手了也不过300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守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 哎，我语气词表达一下，不错， 知道吗？ 挺好。 这个尾音啊，关键在于尾音，尾音上不去，总是掉下来。 我跟你说，挺好，就是一个很好的评价了。 耶、yeah。 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守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 空空如也。 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你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 好，谢谢刚才已经就掉粉的这些朋友，谢谢你们，走好。 我觉得刚才我推荐第一首主播私房歌应该送给我自己A Penny for the Band。 有没有大家注意到这首歌的尾声部分有一些男生的唱和？ 对对对， 有没有？ 对，是谁呢？ 那是我们全新的组合麻雀传奇。还没有唱完啊？ 还没有完啊？ 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 过了一年， 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 没有完全的改变。 守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不为让痛重叠。 好 了好了好了 好，一个星期给大家提提神儿，空空如也，来自艾科。嗯，好的。 所以这代表我们的心情， 对， 空空如也。 上周不唱的歌，这是啊，因为上周没有唱， 所以今天就作为这个11月12号的 bonus。 OK， 好，谢谢支持的朋友们，谢谢你们，还有那些刚才这个关掉收音机的朋友们，抱歉啊，不好意思啊。 调回来，调回来。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All right, last song。最后一首歌，我来推荐《Against the World》，来自于《阿甘正传》当中的插曲，希望你们喜欢。 Seems like yesterday, but it was long ago. Jane, it was lovely, she was the queen of my night. There in the darkness with the radio playing low, and the secrets that we share, the mountains that we move.